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是聖誕節，外圍經濟一片模糊，今天香港的維港空氣污染到我都沒有眼睛，我拍了一張照片放上Facebook，看來灰灰黃黃，天文台所聲稱的煙霞，但是呢 這些煙霞不知哪裏飄下來，不知道是否外國勢力有心在周圍圍堵施放。對於今年的聖誕節非常高興，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節日，全世界來說信奉自由、寬容、善良的人 都會這兩天盡情慶祝耶穌的生日。當然我們今天所指的耶教文明是指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還有一個叫新教。這個什麼叫新教呢？ 英文叫Protestant。 這個泛指在16世紀初之後 因各種理由 以及在歐洲英國各個地方與羅馬天主教廷有所決裂或者有所爭執出走的就叫新教徒， 所以他的英文名叫Protestant。 Protestant的英文是來自Protest， 是抗議。 因為1500年有一個馬丁路德的神父在 德國維根斯坦教堂貼了一張抗議書，反對羅馬教廷壟斷聖經的解釋權。 由於在1500年之前 歐洲經歷過一個中世紀黑暗時代，這個黑暗時代是羅馬天主教廷 四圍派出一些宗教流動的裁判法庭到處去，當他們接到報告說哪裡有異端邪說，又或者有人女人圍在那些橡樹下施展妖術，這些流動的宗教裁判法庭就會去那裡開庭審訊，然後根據聖經去解釋就宣判 這個被告是撒旦附身或者魔鬼異教徒，然後判處很重的刑罰。當時加利略、哥白尼都被宗教裁判法庭迫害過，因為當時他施以的極刑是火刑，用火燒你，他不是想你死，因為火可以將你 邪惡的魔鬼可以驅走，所以火刑其實是為你好的，不是要殺死你，是因為是要對付你侵入了你靈魂裏面的邪惡的東西，所以就行這個火刑。 天主教呢 基督教經歷過差不多500年不斷的革新，雖然在黑暗時代都是一教獨大，據統計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這1000年之間，由於耶教的獨大和東羅馬帝國不斷 羅馬帝國開始殘害基督徒， 所以由公元500至公元1500年這1000年 通常就是西方歷史學家所說的中世紀。 這1000年人類的文明是沒有什麼進展的， 就是因为耶教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专权， 拿着一本圣经原教旨去解释， 然后要求欧洲人无条件地对上帝虔诚， 包括不准有淫秽的念头， 不准有不忠的念头， 甚至到最后不准笑， 这一定要对圣经表达一个绝对的虔诚， 不准说笑话。 于是不准他钳制这个思想的时候， 就变得没有进步了。但这些像共产主义叫人平均土地吃大锅饭，但像动物农庄所说，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刚才提及的中世纪里面，教廷拥有一个很巨大的政治和神权的权力，即是皇帝都是他 要去确认或者叫做承认，变成教会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过大，而没有任何制衡。于是当时的教宗、修女的私德和生活其实很败坏。一方面他们高举一些很崇高的道德 的口号，或者叫平民百姓过一些很清苦的生活， 但同时间在某部分教会、教堂里面，里面的僧侣行为其实很淫乱，亦有一些修院变成妓院，中间牵涉很多金钱上的利益，诸如此类等等。于是变成其实 很多民众对于这些不公平感怒不敢言，直至到刚才你提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因为教会敛财，他用什么方法呢？就用赎罪券。赎罪券的原理很简单，总之你犯了罪， 你买一张票，这张赎罪券就是你给钱，上帝就会赦免你。于是者越来越过分，亦越来越卖到成行成市。这种情况令到信奉圣经的牧师、神父 對於這個現狀感到不滿，覺得應該要信仰回聖經，而不是由一些部分的主教、僧侶去壟斷這個知識。為何當時有這樣的紛爭呢？ 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 鮑偉聰。这个中世纪漫长的一千年，它都不是一千年都不变。它主要在中世纪头，第一个三四百年，即是大约六百多年的时候，就遇到伊斯兰的挑战。穆罕默德先知在中东创立伊斯兰教。 然后穆罕默德死了，他的徒弟和侄子分为两支，于是占夺了中东一大片地方。这亦促使后来十字军东征，由穆罕默德的子孙的信徒抢回耶路撒冷的圣城。 所以中世纪由公元500年至1000年充满这些大冲突， 其中包括欧洲中部的高卢人，即是法国人的祖先，或者德国日耳曼人的祖先，他们是没有文化， 被指为barbarians， 他们打来打去， 接着到蒙古成吉思汗的大军 杀过来，接着十字军东征下去中东那处杀回教徒。 然后就遇见什么呢？就叫鼠疫。鼠疫令到欧洲三分一的人口在短短十年八载之间消亡，然后又到大饥荒。在14世纪至15世纪，这是最黑暗的时代。 因为当时内战、农民暴动、欧洲小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令到民不聊生之余，亦没有新的人文科学思想面世。当时有学问的人，当时没有大学。 西方的大学的前身就是修道院，当时什么叫修道院？在意大利北部、葡萄牙、西班牙这些，为了逃避鼠疫，那些僧人索性连教堂都不开，在山上用石头自己建一些宗教学校，在里面自己被黑死病，在里面读夜读查经和读圣经。 所以這個修道院叫Abbey，與教堂Church是不同的。 修道院裏面的修士Abbot 不是Priest，不是教堂裏面的牧師。 因為修道院的修士是不公開，是關門自己兄弟小圈子裏面的人去研究教義。 教堂面对公众，这个为期在修道院差不多有二三百年，这个搞到整个欧洲没有新的思想，以及政治高压非常严重，一有人对教权提出质疑，立刻被宗教裁判所。 有人告发，审判。公元14世纪、15世纪开始，已经有一些天文学的新思想萌芽，因为当时早年的航海技术已经有，有些木船开始出去欧洲，然后寻找东方。 最早是葡萄牙，麦哲伦，后来是西班牙哥伦布。麦哲伦和哥伦布都努力航海，结果他们最先发现地球是圆的，麦哲伦。因为一圈去到一路去到东边的菲律宾。 麦哲伦在船上看到水平线的船驶过来，看到桅杆，看不到船身。为何看到桅杆呢？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时开始质疑地方之说，这些已经是新的思想。但因为当时还有教廷在垄断，所以这些人不敢出声。 不敢出声，但没办法，木船的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走了出去，回来就不会再信欧洲的罗马教廷对于圣经教义的专权的解释，所以当时你按都按不住。到了1500左右， 马丁路德时势出来，他一定要质疑反抗教堂的专权。然后文艺复兴，那时开始就有意大利半岛的城邦、帮主，即是国王，开始崇尚文艺、崇尚美术、雕塑，一般来说开始对 長達1000年那種幽暗和黑色的調子覺得不滿，所以以前那種黑暗時代黑暗沒有亂說，那時候的修士穿黑色、灰咖啡色、粗暴，又不追求生活享受，搞到奄奄一息。但到文藝復興時不同，追求美學， 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享受， 包括飲食 包括繪畫和音樂 雖然你說到15世紀之後文藝復興好像成個歐洲的希望 但其實16世紀開始 整個歐洲基本上依然戰亂很多 因為有新教出現之後 天主教,即是羅馬的教廷信奉的 譬如奧地利,當時未有這個國家,就是哈斯堡王朝 被視為捍衛天主教的信仰 但同時間,有些新教比較多的成功國或城市出現之後 其實這些新教和信奉天主教之間的戰爭 在16世紀是沒有停止 而且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戰爭是極為殘忍的 即是屠城、火燒婦孺 因為他們覺得對方是邪惡的異端 同時間,剛才你提到 在東面,鄂圖曼帝國信奉伊斯蘭教 同時間亦向西進發 所以整個15、16世紀 歐洲面對不停的戰爭 雖然文藝復興出現了,但人類的文明依然很黑暗 都是在疾病、戰爭和殺戮中慢慢向以後工業革命的文明起步 網絡8-1903.com